着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9:08啊，我这主要是今天用了一个小话筒，旁边没有话筒的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 对啊，就感觉少了点啥。 对，要不咱俩还是用吧。 不行不行，不能用那个挡脸，我要露出我美丽的脸庞今天。 啊，好吧。这个我觉得还是用这个话筒比较方便啊。那个今天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啊，同学们啊，来到我们的花椒的 APP 活力982的房间啊，进到里面就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视频版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玩命重金推出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是的。 当然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有一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 对 啊，在这个公众号里什么都有啊，有福利啊，也有自己这个很多这个小朋友的内心独白等等等等啊。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点进去同样可以看到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是先来跟大家说说天气啊。那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空气质量呢是中度污染，所以大家出行时啊还是要注意做好必要的防护。 天儿反正是温度越来越上来了，最高气温26度，我看着很多人大早晨的就出来穿短袖啊。 是我 圆圆穿短袖出来的。哎呀真是厉害啊。那这个啊，这个就叫什么，要温度不是要风度，不要温度，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啊。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还是至今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岳哥有详细 的。那太多了。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从3楼跳下来。 从3楼啊？ 真的？ 那腿还健在吗？ 都还健在。 我就说今天怎么感觉少点啥？ 对， 原来是腿没带来。 我看到在花椒 APP 活力982的房间啊，这个电台主播945番哥说，太好了，看到圆圆老板了。哎呀，圆圆就是我们的幸运星啊。这番哥你看大早晨的就来这个花椒 APP 上啊，和我们进行互动，不容易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啊，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一个板块， 青年头条 号。 青年说，继续说。 来换个电乐啊，青年头条号，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北京将启用20套声纳电子眼，违法鸣笛将被罚款100块钱。 哇，那是从今天开始啊，那个北京市交管局呢将在全市采用20套声纳电子眼违法抓拍这个什么违法鸣笛啊、 嗯、 那如果被抓到了将会扣100块钱 啊。 哎，其实这个违法鸣笛还真的挺多的，我觉得，而且、 因为对，因为大家开车的时候会在路口会看到，对吧？ 嗯， 看到这个违法鸣笛的这个， 就是有那个标志， 对，标志， 不要鸣笛。 对，但我一开始还想呢，他怎么能测出来的呢？对吧？只能靠大家的习惯嘛。 对呀、 对吧？ 而且我觉得真的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因为我就有个特别深切的体验。我们宿舍楼下刚好就有一个那个收费的那样的一个档口、然后经常就有车在那儿滴滴滴滴，就是催前面的车、就搞得我早上都睡不好。 啊、 这太讨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特好， 是 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抓起来， 扣他们钱。 对，我们看到这条消息说了啊，机动车违法鸣笛查处非常困难。 对，确实是。 啊、你说交警在路面上执法，啊、看到他鸣笛了、跑过去， 跑了， 对、 对 吧？或者说他说我没有鸣笛，你有什么证据吗？ 对，那现在就有了呀，现在我们有这个声纳电子眼随时监控你、 对、违法鸣笛将面临100块钱的罚款啊、大家要遵守好交通规则。但是我现在比较纳闷的一个问题啊， 什么呀， 就是他怎么去监测这个违法鸣笛，这个声纳电子眼他怎么能够电子法呢？ 就是你有那个声贝超过了他可能就把你， 然后他就啪拍一张照， 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样。 那你拍的这照你到最后怎么能证明他就鸣笛了呢？你还得录像， 应该是有，我觉得， 对吧？ 有这个声音录下来了，对，你听，这就是你的车的声音，没毛病。 是奔驰车的声音，还是这个宝马车的声音？ 对啊。 好吧，啊，罚款100块钱，你小心一下啊，大家啊，不要是冲动摁了一下笛儿， 就100块就没了 、啊。好了，接下来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我们来关注2018年北京大学生征兵工作启动了，本科学历工资高定2档啊。 那到底什么样的学生能参加我们这个参军呢？大学生报名这个参军又有哪些流程呢？我们来跟大家都说一说啊。那么据了解啊，北京的征兵对象呢还是以大学生呢为这个主体呢，优先批准高学历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入伍。那征兵的年龄范围呢一般是17周岁到22周岁。那大学在校生啊一般不超过22岁，但男性大学毕业生呢可以放宽到24周岁。 这是个好事儿啊。但是你想想24周岁， 岳哥，你已经去不了了。 对，我已经去不了了，真的去不了了。 岳哥太小了，岳哥还不满22岁。 其实前段时间我真是做了一个梦。 啥梦？ 我就是梦到自己当兵了。就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当过兵，所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建议真的，啊，征兵入伍啊，征兵这个入伍光荣，参军光荣，真的应该去体验一下。 而且趁自己还年轻， 快 去吧。 你说你过了24周岁，你基本就。对吧？ 不了了，人家还有年龄限制呢。 啊，好吧，但是给大家普及一下，报名参军需要经过6-7个环节啊。适龄青年可以登录全国征兵网和首都征兵网了解征兵信息啊。进行这个乱七八糟的登记以后，啊，初审、体检啊，体检完了以后政审，政审完了以后啊，预定新兵、张榜公示、批准入伍等等环节啊。啊，除此之外还提醒你，女青年啊还要经过其他的几个环节啊。反正就是乱七八糟这个环节弄完以后就可以进军了啊， 对， 就是进入部队了啊。 对，那除了其实这个征集义务兵之外啊，还有一个军队每年呢还根据这个部队的士官的编制和岗位需要呢，直接从非军事部门呢还要招收少量的士官，那是作为呢志愿兵的役制士兵到部队呢服现役。那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士官啊是怎么样呢？他也是啊要招收的是普通高校的学校的毕业生，那所学的专业呢必须要符合那个部队的专业需要，而且所学的所在的学校和专业呢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而且呢还要取得国家颁发的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证书。那招收的对象呢要未婚男性，不要超过24岁，女性呢不要超过23岁。 圆圆专门提醒了一下未婚啊。 对，大家要注意了，结婚了就别去了，不要去做士官了。 对，提醒一下大家，大学生 直招士官还将享受更高的工资标准啊，全日制中专学历的高定一个工资档次啊，如果是大学本科的高定两个工资的档次，嗯，挺好的一事儿啊。 对，而且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相关的部门，可以问问大家感兴趣的，问问班主任啊什么的，咨询一下。 嗯，就跟班主任说我不想上学了，当兵。 别这样。 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至今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嗯 啊，看到网友叫做寂寞幺幺幺说了，研究生快毕业了，还没帮导师做过一件事儿。 这是挺疯狂的，你确定你还能毕业吗？ 还有这个网友叫做大 J 入座，他说初中月考语文作文写了一封800字的情书给了女朋友， 哇， 50分满分，居然得了13分啊！后来老师让我当众啊在课堂上朗诵这封情书啊。 这老师。 再后来那姑娘就和我在一块儿了。 哇，这老师可能没想。想到啊， 初中的时候不容易啊。 嗯，我看到这有网友特别， 哎，但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我那个上初中的时候，真遇到过一回这种事儿。就我的同桌是一个小女孩，啊，这个 是不是又没忍住给人写情书？ 没有没有，不是我，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兄弟，给他写了一封情书。那初中嘛，啊，大家都不懂事儿，打开那封情，他让我给转交给这个女孩。啊！但我呢，出于好奇心，我就打开看了一眼， 发现了什么吗？ 我就发现他的情书是拿血写的。 啊，这好可怕啊！ 对，然后我就给了那女孩了，那女孩吓得直接就扔到窗外了。 对啊。 后来我记得等上了高中吧，有一次我跟我这个好哥们儿聊天儿，他因为他上高中的时候去了别的学校， 嗯， 啊，我去了另外一个学校， 嗯， 结果呢？这个我就问我这个好哥们儿，我说你当年真狠啊！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啊？他说也还好吧，我就是用笔写写的。 好恶心哦！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事儿，让我这个久久的不能平静。 就是、 其实，就是我感觉这个本来爱情是纯洁的，后来我发现原来是这样式儿的。 你就是想象下那个画面，就是一边流着鼻血，然后拿笔蘸着，然后还在那儿写情书，也是费心了。 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 青 年 计 划。 青年说，继续说。 关爱青年计划第一条，我们关心体育啊。2018年的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女子足球队1-3不敌日本女子足球队啊，输掉了，无缘了这个决赛了，就在止步于半决赛了。 对，那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澳大利亚女足呢是点球击败了泰国女足，那所以之后啊，中国队将和泰国女足呢争夺季军，澳大利亚队呢是将与日本队来争夺我们的冠军。那这四支球队和韩国女足呢也是一起获得了明年代表亚洲出战法国女足世界杯的机会。 虽然轻松晋级了世界杯啊，但中国女子足球队的目标是夺取亚洲杯的冠军啊。但是非常遗憾，这个你看比赛昨天举行啊，没有这个晋级决赛。啊，老将呢任桂欣在个人微博上也向熬夜看球的球迷和亲人们致歉啊，他表示，中国女足尽力了，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对中国女足的支持与厚爱。 不放弃，不放弃，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对中国女子足球队的厚爱啊！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男子足球队啊，当然了，不是男足啊，是亚冠啊。 对， 亚冠东亚区八强出炉，中国3支加韩国3支啊，日本、泰国各1支啊，就是总共呢，中国有3支代表队啊，分别是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天津权健啊，分别这个代表中国参加我们的亚冠东亚区的八强赛。 对，那我们的这个分别的到时候还有什么泰国、日本的队伍呢是这个鹿岛鹿角，泰国呢是五里南联。 这几个都不错啊。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心教育，只需要58节课就可以学会小学的数学了。 哇，那这个就厉害了，这是最近这个朝阳区实验小学啊，是把小学6年的那个数学的教材进行了梳理，最终呢是精炼出了58节关键课。那这58节课啊，是囊括了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核心知识，那分布于6个年级，平均呢差不多每个年级10节课，每个学期5节课。那就比如这个 二年级了，包括这个什么背的认识、背的训练啊，就是十节课。那就是怎么实现的这个课程的压缩呢？大家肯定都特别好奇啊。那原本其实要六年的课程，居然58节课就可以学完。其实啊，专家表示了，他们就是抓住了一些基本的概念，简化了一些知识的教学。那比如说，这小学阶段啊，涉及到的加减法有3类，但是其实啊，就只要抓住相同单位可以相加减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就可以进行知识的简化了。相同单位可以相加减，岳哥啥意思啊？ 但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反正我感觉吧，这个有点有点小题大做。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吧，还听说过12节课就可以搞定小学的数学。 12节课 就叫神奇记忆法。 哦，那你学了吗？ 我学了。 有用吗？ 我学了2个12节还没学过。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个相互的配合吧。 对，好了，一小段歌曲以后，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 好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搜狐时尚观察员啊，这个泽弟啊，看看泽弟在本周有哪些可以值得给我们推荐的好的电影或者好的电视剧。泽弟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大家好，我是搜狐影评人泽弟。 本周有哪些可以和我们这个聊的鬼片大早晨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惊吓一下。 本周聊的是比较可爱的主题 啊， 然后所以呢，我的这个所有介绍内容都参考了搜狐客户端、搜狐视频还有搜狐娱乐大数据。然后我们呢就通过大数据发现呢，最近就关于猫猫和狗狗的这种宠物相关的话题就越来越被人关注了。尤其是只要跟宠物相关的内容就会有比较高的点击量和关注量，所以呢我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跟这个吸猫和养宠物相关，就是明天4月20号即将上映的这个影片叫做《犬之岛》。因为很幸运我看了影片的点映，所以呢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呢，是由这个对称狂魔维斯安德森的这个导演花费了4年半的时间打造的，而且一举斩获了这个第6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是一部定格的这种动画电影。然后我的一句话推荐理由呢，就是真正能治愈瘟疫的是爱和包容。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拟的日本城市，由于这个犬流感的爆发，市长下令将所有的狗都流放到一个垃圾岛上。但是呢12岁的这个少年小林为了寻回自己的爱犬，挟持了飞机闯入岛上，并且展开了一个很惊喜的冒险旅程。实际上我们听起来这个可能这是一个由这小男孩作为主角的电影，但是呢这部影片的真正的主角是岛上的5个小狗。然后导演的这个维恩安德森用他这种很擅长的这种充满怪诞的故事情节，展现了这种人类社会还有人类世界和狗狗世界的冲突。里面很有趣的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小相对来说的男主角，就是这个小林，还有其他的人物都是外表很相似，而且呢缺少表情，动作也比较僵硬。但是呢真正的主角们就是那些狗狗，他们的性格很迥异，外貌也不同，而且有丰富的对话和很生动的这种动作表情。然后而且呢这个片子对于狗狗来说呢，这个流放实际上并不是说真正是因为犬流感爆发的这种无奈之举，反而呢是可以说是这个吸猫爱好者或者说是这个猫派的人对于狗的一种特意的驱逐。因为他们的这个 市长不喜欢狗，所以呢他们正好借由这个狗犬流感的这个借口，把那些狗都流放到了岛上。但尤其呢是这个有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可以治愈这个流感的疫苗，都被市长给杀死了。但是故事的结局呢，就是说少年最终因为在这个犬之岛的英勇行为，被狗狗为狗狗抗争的人们选为了新的市长。然后故事呢也在这个人类与狗狗再次和平相处之中落下了帷幕。从整个过程中，尤其是说少年小林他去克服一些困难，然后去找到自己的狗，还有呢那些真正的那个五个主角的狗狗去帮助他的过程，都十分的感人。我周围也有很多观众就是在现场就会流眼泪的那种。然后尤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想就是说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说那种内心的瘟疫和外在的瘟疫之间的这种冲突，就有可能我们可能因为外界的东西不一定会限制我们去喜爱某个事物，反而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自己的选择去限制了我们，或者说去让我们排斥什么。就是我认为这还是可以引人深思的一部片子吧。 听得我都特别的入门了啊。这个我感觉反正就是狗狗和这个人类之间的一个相互博弈的感觉啊。 对。 除了这一部还有哪一部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部就是也是跟动物相关的自制剧，其实就是现在正在热播的搜狐出品的自制剧叫《动物系恋人》啊。之前的时候我对这个剧呢也有一个一句话推荐理由，就是说我们可以像不同的动物，但是我们都是人类这个复杂又不同的动物。这个剧其实在开播之前我给大家大概介绍过，但是现在呢故事已经播放过半了，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截止到目前我的这个观后感。整个动物系恋人啊，围绕的是两对男女主人公，而且根据他们的性格外形将他们比喻成了不同的动物，有这个娇小可爱的小松鼠，憨厚高大的长颈鹿，然后美丽这个美丽强势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或者是说这种凶猛有战斗意识的狼。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故事它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它这个女主角楚之和，就是这个小松鼠，她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叫说不知道哪种动物会和我们一样，会用那么多的苦恼折磨我们自己。就是虽然这个故事它可能想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把人形容成动物，但是归根结底我们人类还是有人类自己的特点的，而且人类它会有一些，尤其是面临社会上的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的压力，甚至互相之间相处之间造成的一些摩擦导致的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或者说他像说用很多苦恼或者说折磨自己。然后所以呢这个整部剧呢它其实就是探讨的说人和人相处之间，尤其是在感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就即使这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就是这个剧呢它就是有点像一个恋爱指导的那种感觉，它每一集的开头都会有一个叫做婚姻焦虑的症状和疑问，它是一句问题，然后在每一集结束的时候呢就会配上一个这个爱情重生的这个处方笺，就是对于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个由剧情里面抽出来的解答。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呢就是让整个的故事变得更加的完整，而且呢也更加的帮助你去思考。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剧情已经进行到了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现在立刻从头开始，然后跟上这个整个的剧情，然后期待一下马上来到的这个大结局。 好的，谢谢泽迪给我们带来的这两部剧的分享啊！每个周四的上午，我们都会和搜狐的鱼评专家连线。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见。 好，谢谢，拜拜。 奋进零零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31。如果大家还在路上堵着，心情郁闷的时候，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这档精心为青年人准备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还有在这个花椒 APP 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找到视频版的青年说，正在为大家直播。 是的 啊，现在我们处于的环节是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啊，接下来我们计划三，关心旅游。这个消息基本上在朋友圈已经刷屏了啊，就是59国的人员到海南入境旅游不用签证了。 对，以前都听说是我们去别的国家就是免签什么的，但是这次啊，就是有50个国家的人员到海南入境旅游也不用签证了。那这是怎么样呢？是从2018年的5月1号起啊，那有这59个国家的人员入境海南呢，就可以享受免签了，并且免签入境之后停留的时间统一延长至30天，而且团队免签还放宽至个人免签。这59个国家包括什么俄罗斯啊、英国、法国、德国、挪威、乌克兰、意大利、奥地利、芬兰、荷兰、丹麦等等等等等。所以大家有这些国家的朋友的话，赶快邀请他们到我们的海南来玩啊。 对，而且直接就是免签了。 对、 太厉害了，连签证都不需要。就随便进了。 对啊， 就促进消费嘛。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还看到一条消息说，以后这个海南岛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港。 哇，而且海南我觉得确实挺好玩的，像特别温暖。 对， 我就喜欢它那儿的气候。 随着这个经济建设的发展，相信还会变得更好啊。 对， 什么时候你说咱们也能免签，随随便便就去那个，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对。好了，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高抛的学士帽能切开西瓜。这事儿是真的吗？ 这有点可怕。 近日啊，这个网友球球啊，给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他前几天啊，在自己老家啊，山西太原，发现这个奔跑吧兄弟正在他们老家太原的晋商博物馆录制节目。 赶快去看呀。 看了但是啊，节目中出现了一个小意外。 怎么？ 就是李晨啊，不小心被学士帽给砸伤。结果这个额头出血，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现在呢，据了解，李晨已经没有大碍了。李晨本人也做了回应了，说提醒大家啊，抛这个学士帽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砸到人家其他人头上。 对啊，你说，而且现在确实是快到毕业季，大家都开始要拍这个毕业照什么的了。对， 最近啊，在这个网上有一个实验啊，就因为这事儿啊，就是高抛的学士帽。究竟这个力度有多大？ 对 啊，这个实验上显示，就是高抛的学士帽能把西瓜切开。 这个力气确实是，我觉得 对，因为学士帽里啊，通常都会有一个2毫米厚的这样的一个塑料的板，因为它要这个固定形状嘛。虽然这个重量不重，而且非常的薄，但是呢，你想想它自由落体，它抛很高，然后啪掉下来的时候，其实 对 尖锐特别很。它其实特别细， 对，而且它上面还有那个尖儿嘛， 对对对，对，真的，万一要是砸到其他人，确实有可能受伤。 那肯定的。所 以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抛学生帽的时候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瞎抛。 不，基本上都是人多的时候抛学生帽， 就是抛的时候一定要把 都往外抛，都使劲扔是吧，往外扔，不要了这学生帽，不要了， 别往大家的脑袋上抛就对了。 好吧，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第二条，我们来说说逃课学生的末日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有一个学校叫广西师范学院啊，这个学校的老师突发奇想， 干啥？ 他引用了二维码点到的方式。 哇，那其实这之前听过好多点名的方式，这二维码点名还真是第一次 听说啊。 对， 网友芊芊啊，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微信说，最近在他们学校，就是广西师范学院的思想品德啊，这个课上，老师通过让学生扫二维码的方式进行了点名和签到。 嗯， 视频一经传播，很快就上了微博的热搜。 对，当时我还看到，就是那个女生就说第一次用这种方式点名就被点到了，平时什么转发抽奖从来没中过，内心也是很崩溃啊。 不是，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叫残疾哥哥大号啊，这位网友啊，他就给我们发来在花椒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其实很容易破解的。 啊，比如那怎么破解？ 你比如说圆圆去了现场，拍一张二维码的照片传给我，我自己在家一扫就可以了。 哎，这好像说来也是哈， 对吧？我不用去上课，圆圆你去上课，拍张二维码的照片 啊， 然后发到我手机上，我这样一点击一扫就过去了。 哎，别这样嘛，人家老师也不容易，老师说了，这也用这种方式还是为了跟大家互动嘛，活跃一下课堂气氛。你这样就是活跃了宿舍的气氛了，是不是？ 对，但是那个之前的时候特别流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什么？ 那你看残疾哥哥大号哈哈哈哈哈给我们发来哈哈哈几个笑。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那叫什么东西来着？点到就是那个就那个 实际刷脸还是 不是那个 APP？ 就很多这个公司都在用的那个。 是吗？ 就是只要你到了公司附近，你就算已经到了这个单位了。 是有位置的那种。 对对，我特坑人那 APP。我跟你说，我这 是坑到你了吗？ 后来我破解了 啊， 我又新买一手机，我把老手机直接放办公室，24小时都在办公室点到。 这老板一看，哎呦，我们这员工实在是有点勤奋 啊。寝室大哥期待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这么牛，是吧？ 确实是厉害， 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 月哥这个魔啊。 好了啊，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点这个高校的花式点名法，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人家就跟你那个就不一样了，刚刚不说什么发到人家的群里，人这二维码是限时的，有一个是山东建筑大学的同学说，他们说这个二维码是有时限的，30秒至100秒180秒不等，超时这二维码就失效了。所以这网友们就说了，室友们你们还是这个赶快亲自去点名吧，我这手速实在有限啊，对不对？没办法，赶快给你们转发或者扫码什么的 啊。还有你像安庆师范大学的刘桂江副教授，不好好上课，自创了一个叫做课堂点名系统。 这个就厉害了，他是 残疾哥哥大号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说的一点都没错，哈哈大笑。我跟你说啊，千万别被家长知道了，被家长知道了。 对呀、 啊这位叫安庆师范大学的刘桂江副教授自创了课堂点名系统，就是每当上课时9位数的摇号机的界面就会出现。 哟，这听过摇车摇号房子摇号，这点名也摇号、 就一旦摇号摇到谁就得站起来回答问题。 好讨厌啊！ 其实这个挺那个什么 刺激，惊险。 对，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啊，你现在我跟你说，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又一丈了。各种老师发明各种签到方式。 对 啊，比如说神器三刷脸签到法 啊，这是传媒大学的一个技术啊。人说只要这个学生到时候在这软件前面站2秒，便可轻松识别面部，而且这老师说了，这种方法特别有效，识别率很高的，而且是特别让人意外的是，这套技术啊还是有这个老师借助 AI 技术开发的。 哦，就是说还真这个还真是没法办了。 对啊， 就是人脸刷人脸嘛，那你必须得去现场。 对啊，你拿个照片这老师就看到了。 就看到了肯定不行。哎，那这个只能这个人脸签到机，我觉得能逃脱此魔障的人很少了。除了双胞胎。 对啊，你看岳哥又给破解了， 除了双胞胎可以啊。 对，哎，这个就跟刚刚岳哥说的这个 APP 有点像了，说这个神器四是定位考勤法，这是太原师范学院的一个老师啊，说自创了一个带有方位、富有彩照的一个点名册。这个方式啊也是很独特啦，说为了防止这学生代签啊，系统呢会显示学生签到的地理位置 啊，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对，就那个 APP 嘛。为了防止学生代签到，给学生带来压力 啊。就我觉得这个吧其实好破解。啊，你就放一个手机 永远在教室里， 对，便宜一点的，可以上网的手机，就长期打开那 APP。 那被别人拿走了怎么办？放教室里、 不可能，对不对？都是好朋友。对吧？你不知道同学生和老师都是分成两派吗？ 啊，这样啊。 对，基本大学生都是一派 啊，大学教授是一派。 以后这学校的小偷又成为一派了。 哎呀，别这么说了，万一我们监听这个我们电台监听的老师看到我们这主持人老不教好， 对呀、 老教坏，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进入的环节是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至今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啊？在花椒APP 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房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看到已经有51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啊，大家一定要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 哎呀， 小鱼儿金牌助理李俊杰说，圆圆老板推荐综艺节目呀，没问题啊，一会儿圆圆老板就给大家推荐综艺节目， 多多的推荐。 好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我们看到叫白天的星星说，他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失恋后整座城市最贵的餐厅一顿吃掉一个月的生活费。 哇塞，这是一个吃货吧？而且我还看到这边有个网友做这事儿，我特别想做。哎呦，因为我不是平时减肥嘛，不怎么吃雪糕，但是我又特别爱吃。就说他当时说是迎面走过来一个吃着雪糕的人，心里不爽，一把拍掉他的雪糕，还说：“我都不吃，你还吃？”我就想这样做。岳哥，以后别当着我的面吃冰激凌啊！ 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上早间节目《青年说》。真的，这个我感觉就像这两个人，这个互相之间，这个，就两个小人在我的脑海里啊。晚上的时候就是哇，这贼这个安静的一种状态，然后白天哇，贼疯狂的一种状态， 判若两人，是吧？ 判若两人。你看圆圆，你看这 是永远都是这么清楚。 圆圆被我折磨的已经 憔悴了，是吗？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档时尚观察员连线，我们来连线我们青年说的特约记者，中国传媒大学的司马春香同学啊，来看看他这个前段时间去了演艺集团举行的五月的演出季的一个开幕式的现场，让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五月演出季的相关活动吧。春香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Hello Hello Hello， 严哥好。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这是 我在外面吃早饭，路上刚刚在吃。然后我找的旁边一个居民区， 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网友已经说了你的名字好霸气，叫司马春香。 是吗？ 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周去的这个五月的演出季啊，有什么样的相关活动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出季呢？ 这个是关于一个就是戏剧类的这样一个集团性的这样一个演出剧，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儿童剧，比如说还有九部剧，然后在4月到6月之间会在演出，我们可以去看，而且是原创的这些剧。我那天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北大的那个百年大讲堂嘛，它就进行一个开幕式，然后那天就是会有好多好多，就是九位是各种各样的学术背景的，然后来自高校的，主要是由北大还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戏曲学院这些这些学生和一些一线的这种戏曲啊、戏剧啊这种艺术类的一线演员，他们这些两批人在一起互动，我他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九位博士啊也好，有的是 环球力学博士都特别厉害，什么北大中文系，然后这些学生就和这些老师一对一的进行学习交流，然后有个短时间内的一个学习，但是发现他们学习能力特别强，有一个好像是环球力学的博士男生吧，就是给我唱了一出戏剧，那个声音一出来就被惊艳到了。他说，就这个，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场景太小，如果大一点的话，还能给大家来一段舞，能来个大跳什么的。然后中间的时候还有一段，就是有一个一线的戏曲演员和好像是中央戏剧学院吧的一位学生，两个人在探讨这个就是戏曲文化如何能够就是符合这个现代审美。当中讨论一个问题，我觉得还蛮严肃的，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还是年轻人的审美为主流嘛，但是戏曲文化如果不进行改进的话，很难迎上这股潮流。所以无论是当的就是现场的学生还说那些老师，他们都希望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么宝贵的中国文化，然后能够通过一些因为老师其实也是在跟学生学习，他们想通过这种互动交流找到一种审美，能够让戏曲文化还有戏剧文化这种演出文化能够这种传统的演出文化能够就是非常有蓬勃生机的传递下去。这个活动它主要就是在四月到六月之间，九部原创剧里面就包含了有歌舞剧还有戏剧，然后还有一些杂技啊，反正就这种九个艺术门类，然后在这两个月之间就是能够大家能够关注得到，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就是这样。 这九个剧大概是在什么方位演出呢？还是在哪能搜到吗？ 它是这个，它是由北京演艺集团倾力打造的，然后在那个就是能够在4月13号到6月6号举行。然后这个具体的活动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叫做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戏剧 warming up， 大家可以就是去网上搜一下，都能够找到具体的地址。 好的，谢谢春香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好吧， 好嘞， 我们这个周五见，或者下周一见啊。 好嘞， 好 的，好， 再见。 拜。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 ，FM98.2 AM927 啊，如果是在花椒上是搜什么地儿来着？圆圆， 活力982。 哎呀，我圆圆已经疯了，我这，哎呀，我这是。 还有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我这圆圆已经疯了，我这。哎呀，我这曾伟骑士贵族啊，给我们这个发来了贺电啊，欢迎你的闪亮登场。你看啊，圆圆来鼓掌。啊，切个镜头给圆圆，看看圆圆疯狂的样子。 一大早的， 我看到小玉经纪人张杰说他最疯狂的是什么新歌了，啊，就是我也不是。 疯狂是首，哎，他说是首新歌。 是首新歌啊， 哦， 啊，欢迎你接着唱新歌啊。这你在台下唱，我们在台上唱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至今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圆圆，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 哎呀，我这么乖没做过呢，让我思考一下要做一些什么疯狂的事呢。 我做过好几个疯狂的事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小的时候做的疯狂的事儿，比如说小的时候大家经常那个，我不知道圆圆有没有，反正我小的时候经常夏天受伤踢球啊打架呀，然后我家里就会有那紫药水儿，点酒，就是点酒。 对 啊，我呢就是做过没不喝不这我还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安全的。 那你干嘛了？ 就我做的最疯狂的事儿，我就是把那个点酒我就往墙上 撒。 然后再 创作是吗？ 对，然后再也洗不掉了，就我们家里所有的那墙面上全都是碘酒。 好可怕，那会不会就是像那种 就怎么洗都洗不掉。 凶案现场。 对，很像。然后家具上、电视机上、冰箱上全部都是。 哦，所以我觉得你夏天的那些伤、啊， 搞得我妈郁闷了很久。 不是，你夏天的那些伤不仅是踢球就是踢出来，可能是被家里人揍的吧。 对对对，这有可能啊。 对， 这是一种啊。还有我小的时候从三楼跳下来过， 嗯， 就跟别人打赌， 所以怪不得今天没带腿了。 我只能做主播台了， 都没有办法站着， 不能再站着了。电台主播九四五，凡哥问什么球，我说足球啊。 嗯， 这我这，对，我都是自己拿手，我守门员，知道没腿，没办法。 对。 啊，圆圆给我们讲讲你做过最疯狂的事儿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也就是蹦个极啊什么之类的这些。 哦， 我知道岳哥肯定不敢。 啊，是，这个是确实是。 对，但是确实那个蹦极很刺激啊，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你要就是自己哇跳下去，就是真的、 啊、 就是像你要很疯狂的去挑战这种跳楼的那种感觉一样。 哦， 我可能就是想去跳楼，又觉得担心自己的安危，就只能尝试蹦极了。 哦。你做过的这个，哎呀，确实这个算是比较，这个叫做文静的疯狂啊！你毕竟有绳子拴着，你像我从三楼跳来是没绳子拴着，知道吗？你看刚才有网友啊，叫格式歌手雅文骑士贵族啊、 嗯、 啊，他给我们发来这个花椒上给我们留言说，嗯，您从三楼跳下来没摔死啊？我真不。我大早晨呢，我这希望你多祝福我一下啊。 嗯， 我为什么这个从三楼摔下来，确实跟人打赌。 嗯， 那时候真意气风发，想干啥干啥。但是我摔下来的时候正好摔到了一片冬青上，就冬青。 嗯，冬，然后呢， 就是咱们那个绿化带，就那种绿化带、嗯、就摔在那上面减震了一下、 嗯、 掉下来的时候就还好， 没事， 仅仅摔了一个脑震荡。 哦 啊，欢迎歌手雅文啊， 所以怪不得腿还健在。 嗯啊，李胜问多大从三楼跳下来，我基本上那是小学的一年级、 哎、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次真是赢了，因为我跳下来以后那个 另外一个同学也跳下来，没跳到， 没有另外一个同学没跳，然后我跳来以后、哦、我妈就这个就知道这事儿，然后就跑过来就带我去医院嘛。 嗯，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我妈给我抹风油精，满脑袋抹风油精，怕我疼，你知道吗？满脑袋抹风油精。 嗯， 后来我记得，因为小时候我妈经常打我。 嗯， 从来我没打过我妈，因为我打不过。 嗯， 但那次我姥爷把我妈打了一顿。 啊， 我记得特清楚。 因为给你抹风油精抹多了。 不是，因为没好好看着我。 啊， 我妈那时候也得30多岁了，被我姥爷打了一顿。 啊、 哎呀，我那开心的，虽然我脑袋疼。但是在我在那个角落里 贼乐，偷着乐， 对，偷着乐啊， 太过分了。 嗯，我看到花椒用户126001啊跟我们互动说，他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就是把一碗醋喝下去了。 那很爽吧？ 您是谈女朋友失恋吃醋吃的呢，还是您真喝了一碗醋？您请把详细情况、时间、地点、人物、高潮啊、结局给我们发来一下。好了，接下来啊，进入我们青年说第一个板块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 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做月宫一号。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这条消息了，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科普基地月宫一号即将向公众开放，啊，这是，就是说，就是以后这个月宫一号会飞上月球， 嗯， 就是说飞上月球之前，先让大家看看里边长什么样。 哦，对， 啊、 所以那个月宫一号到底是什么？那又有什么看点呢？ 嗯、 今天呢，我们就来带大家一一揭晓一下啦。 哎，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啊，什么是月宫一号呢？刚月哥跟大家介绍啊，这可能以后要飞上月球的一个东西啦。那它呀，其实就是一个，哎呀，这个说起来比较深涩难懂啦。基于生态系统原理构建的人工闭合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还有微生物组成的。那么它这个里头啊，就有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的物质啦，比如氧气啊、水啊、食物啊，都是可以在这个系统内循环再生的。 嗯， 而且这个月宫一号啊，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世界上的第三个生物再生生命保障基地，什么有人综合密闭实验系统。嗯，那下面呢，我们就还是主要来看看啊，大家去看这月宫一号是要看什么呢？它呢也是有好几个看点的啊。那看点一，它是自带生物圈，保证零排放。 嗯， 那宇航员在这个太空生存啊，都是离不开氧气啊、嗯、水啊、食物的呀。 嗯， 那你说在进入太空之后，你要从地球上带这些东西，那是 很贵的啊，其实。 好，我们把这个知识普及给陈露军团红太阳这位网友啊。陈露军团红太阳这位网友千万不要离开啊，月哥给你普及一下什么是月宫一号。 对， 刚才圆圆讲了半天了啊。 啊，继续。 太生涩。 对， 我就给你说啥叫月宫一号吧。为什么？因为我去过，我进去过。 月哥去过月球。 我进去过这个月宫一号，早在2013年，4年前我就进去。他已经这是应该是搞了第三期或者第四期了。 嗯， 他是怎么着？这月宫一号里面就像一个， 是不是就是那种舱，就像类似于， 就是说自给自足，里边氧气，自己就是把两个人关到这里面，关3个月。 我能生活下来， 对，不出来。 哦， 然后里面有植物，然后就像光合作用一样，呼吸作用一样，就这样一个状态。 那很无聊呀，两个人。 对，然后我这个月宫一号的总工程师叫刘老师。 哦， 我采访过他，然后我也进去过。 哇， 是吧？反正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3位北航的志愿者进入舱内，完成了105天的密室生存，就是说在这里面进行了105天。 哇塞，那真的是很没有意思啊，那这3个人就很枯燥无味啊。 对，但是你看他们在里边都干啥呢？用自重的作物包饺子。 哎，那这就有意思了。 哎， 每天我在里面还这105天我学会了一项技能，做饭。 哎， 种地，两项。 对， 嗯， 还有啥？比如说他为了研究人在长期幽闭的环境中的心理变化， 哦， 还有人的情绪变化。 对啊，憋那么久说不定憋出什么。 然后呢，舱内的志愿者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实验，对吧？ 对啊。 你就说他这关108天，他们三个还能活着出来， 也是很神奇， 也是很神奇的。而且这三个人他们的心情也不一样，你说他们三个万一闹别扭了， 那 也没办法， 把谁给那个落单了在那儿。 对，真是这样。 对，研究他们的心理确实也是很有意义的。 嗯，好了，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参观的时间吧。 好， 这个参观的时间是，4月21号到22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 是， 当然需要预约参观了。具体的方式，大家可以登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新闻网了解详细情况。 是的。 啊，就可以参观这个月宫一号，是个封闭的一个特别大的舱室。 哦，对，但是这儿还要需要注意啊。那每一次这里头呢，可以进入30个人，而且呢，由于我们的月宫一号的这个365实验正在进行，所以是带允许大家拍照的，但是啊，一定不能向它那个舷窗里头拍摄。 嗯， 要保密。 对，保密啊。 嗯， 大家如果心情挺好的话啊，觉得想玩失踪的话，可以进去待一段时间。 体验一下。 我也想进去待一段时间。 啊，咋了，月哥？ 圆圆，你这样吧， 已经对我们的城市看破红尘了吗？ 圆圆，你撑住啊！ 啊， 感谢李胜送了个桃花啊。你送的是一只还是2只？你送一只是给圆圆还是给月月？ 你看月哥真的是已经厌世了，你看看人送桃花不感谢，你还在那儿问人家，真的是讨厌。 好吧啊，如果大家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就和我们多多点赞。在花椒的活力982的房间看到已经有51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独宠你的什么什么，独宠你的全 OPPA 啊，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啊，圆圆给一个特写，嗯，来，嗯啊。好吧，你看圆圆这，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啊，这个 这是干嘛呢？在这儿 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至今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好，我们先进一首歌，歌曲回来接着和大家聊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 新的梦想和你分享。点亮天灯，把它挂在天上。Forever young， 努力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青年说，继续说。 大早晨呢，听这个音乐还是挺好的， 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至今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我想想还有什么？ 月哥做过太多了， 太多了。 我看这网友，我看 往老师办公室里扔炮仗，这算吗？ 天哪，月哥，你能不能不要再教坏我们的广大青少年？ 来，尹小仙拍拍哥。啊，尹小仙拍拍哥，你不要走啊！我给你说一下我这我做的最疯狂的事儿，就是往老师办公室里扔炮仗，就那种小炮，点一个啪扔进去，啪， 然后再点一个啪扔进去，然后啪， 对， 然后你就被老师又揍了。 没有没有，因为我是躲在那个窗户下面，我扔了以后就跑。 哎呦，月哥，你真的以后 这个是做的最疯狂的事儿，还有很多太多了。你比如说那时候，你知道就是、原来你小时候玩过那个摔炮吗？ 就是一扔它就啪 啪，一扔或者一踩， 对对对对对， 它就响。 对，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当时这个我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事儿？就是 干啥了？你就说吧。 就是，哎，我怎么说起来，我感觉我怎么这么罪恶呢？ 对呀、啊，非常罪恶。 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儿，其中之一就是我那个时候啊，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摔炮啊，然后呢，这一摔就响， 啊、 然后一踩也响， 对、啊， 然后我就会在那个就是我们邻居家，门口铺上整整一排的摔炮，整整一排。然后为了掩人耳目呢，因为你知道，就是邻居家的门口啊，会有那个鞋垫子，鞋垫子，对。然后那垫子就是为防尘嘛，对吧？ 对， 我就把那摔炮就铺在垫子下面。然后早晨呢，我就会在躲在我们家那个猫眼里看。因为早晨第一个开门的呢，那个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要去上小学。 你就是想整人家呗。 他妈妈会送他 啊， 然后呢，他会打开那个门，啪啪啪啪啪。 什么仇什么怨呢？ 然后他妈妈就会喊 啊， 张月， 人家都太了解你了。你看这一照一碰这事儿就知道，绝对是对门那张月干的。 对，我经常干这种事儿，还有就拿泡泡糖把人家猫眼堵上呀。然后这个往人家那个烟囱，就是那时候住的都是那个三层楼或者四层的楼啊，往人家那烟囱里边那个扔石灰啊，或者扔卫生纸啊，就把人家烟囱给点着了呀，反正经常干这种事儿。 我在这听都无奈的不行了， 对， 快来警察把月哥抓走吧，怎么能有这么坏的小孩呢？ 啊，感谢这个叫雨林俊杰啊。啊，他来了啊！感谢你来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至今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我们说点正能量的最疯狂的事儿吧。 对啊，我觉得这正能量的还真比较少。我看到这网友， 我觉得就是怎么没有说追女孩的事儿呢？我们看看， 应该有吧？ 嗯。 哎呦，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就不错。 嗯。 这我觉得跟月哥有的一拼 啊。 其实这位网友他说，小时候跟他妈吵架，丧心拿着砖头对自己的脑袋撞。月哥，你有做过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吗？ 我没有。 你就说大家有什么想不通的，要拿着砖头撞自己，我好伤心，是不是就那个画面？我好伤心。 因为我觉得做疯狂的事儿，这个和这个做神经病的事儿，只有一墙之隔。真的，您拿砖头撞自己这件事儿吧，我觉得挺那啥的。我们看到 SQ 丫头啊，在花椒上给我们留言说，做的最疯狂的就是去年瞒着家人飞到千里之外去见我喜欢的人。 这不就是月哥刚说的追姑娘的事儿吗？ 这个确实挺疯狂，我做的也有疯狂的事儿。 又是追姑娘了，第几任呢？数不清了吧？又 我查一下啊。 要不要借你个手？ 我记得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我为我喜欢的姑娘写了一封情诗。 用鞋用这个鞋写的， 不是就是 用鞋写的， 不是用笔写写，这真是个段子了啊。 然后呢？ 就是我的一个就是我很喜欢一个大学同学， 嗯， 我就给他写了一封情诗， 嗯， 写了一封情诗不当紧，我跟他说，我说我一定要在我们大学的一个朗诵艺术节上， 哦，我知道， 朗诵一下， 嗯， 他说他不信， 嗯。 我说我一定要拿一个一等奖，而且他还不信，他说你这、嗯、人家都是朗诵这经典名著， 又红又专的这种， 你这朗诵的是这个这个SQ 丫头说我是女孩头像就是我见的人， 哦，他是在这儿我们看不到他头像，不然点开能看到吗？ 哦， 哇，好帅啊。 不是哥们儿，我觉得这人应该， 这谁啊？ 这应该是个歌手吧？ 哎、对啊，好眼熟啊。 嗯，好吧，那我知道你喜欢谁了。嗯，好吧，我们点进去了，看到了你啊。 好，月哥，你快说、你那诗朗诵咋样了？ 然后我就朗诵，我就那个就是真的在全体啊大学校园里同学的面前把这首诗朗诵了。啊，这个我觉得是算是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儿。嗯， 那女生有没有痛哭流涕的笑点？ 那女生没有痛哭流涕， 然后最后也没有理你，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是的， 月哥别难过，反正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女朋友。 还有呢？ 你不是都说过好多人了吗？每一次节目都听到月哥细数、细细盘点， 就各种女朋友之间的事儿， 对、 是吗？哎呀，怎么办吧？ 我都在这听了不知道多少任了。 你这样，下回你出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月哥谈过多少女朋友，然后让各位网友 竞猜， 对，让各位网友来竞猜啊，月哥究竟谈过多少的女朋友？ 好主意。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上半时段的这个全部内容了啊，接下来是下半时段啊，大家不要走开，下半时段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由孔文来主持接棒啊，邀请的是我们的著名的。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应宁应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个周一到周五的啊这个时段，就是九点到十点，就是我们青年说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块聊聊他所在的领域发生的事儿啊，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青年人的一些消息和资讯啊，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前辈啊走过的路和经验。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孔文啊和应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主持的这个话筒交给孔文。 不停地走去远方，忍住疼痛忘了伤，不在意是否被体谅，日子算这样，人算这么有希望，也相信坚持的坚持不只因为倔强，如果能用我的热血让梦飞扬，告诉自己再渺小的我也能如果能用我的热血染红心跳，告诉自己呀。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这位啊，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卖个小关子啊，也是北京市的青联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马季艺术研究会的理事，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的理事。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需要给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加上一位这个加上个头衔啊，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大家非常喜欢的著名相声演员英宁老师。欢迎英宁老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英宁老师，您稍等啊，您稍等。好嘞，好，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英宁老师跟大家啊，下边说了段贯口，大家可能是不是没太听到？英宁老师来再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打一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非常高兴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和收音机和网络前所有有青年心的老中青三代的青年朋友们聊天。 哎，英宁老师。特别带喜感， 对， 我其实就是特别盼着您来。 为什么？ 然后您来了之后呢，我吧想跟您吧，就先搭一小段子，您看成吗？ 哦，咱说一段相声。 咱给大家就是，因为我是一这个票友， 不敢， 我是一票友，然后也特别喜欢您跟比如说您跟岳博老师您搭的这个啊这个好多这个传统的段子，包括一些新段子，就我就是想跟您就学学，您也跟我说说活，您看成吗？ 嗨，没有。这个现在喜欢相声的朋友们越来越多，尝试表演相声的朋友是数量也是不断的在增长， 是吧？ 这个 嗯， 我不敢说去，其实就是我们互相去探讨就行。 哎，行，那这么着，那咱先开始咱的节目，咱下半个时段咱稍微准备一下。 好， 成吧。 好 这个很多喜欢您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都知道，您应该是 从小的时候就是走上了这个曲艺之路，据我知道是6岁就开始登台。 是是，我是从6岁开始、尝试表演相声。系统的学习是上了小学之后，我们的老师、就是我学校的这个老师啊，特别喜欢相声。 哦， 她特别喜欢相声，但是她是个女老师，她不好意思在舞台上表演，看我呢愿意说，老师就说你去多去尝试，多去锻炼。 嗯， 这样我就接触了相声艺术。后来到3年级的时候正式系统的学习相声。 哦，3年级的时候。 3年级的时候因为接触了这个专业的相声演员了，他们是从最基础的一点点开始，手到这儿，眼看这儿，腿词儿怎么说，就是从最基础的一点点学。是从3年级开始。 从3年级开始、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因为我知道在您的这个就是相声的这个艺术之路上有好几位师傅，好几位先生 啊。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老师呢是京城叫卖大王曾红老师。 哦， 张老师给我上过一节课， 上一节课， 对，就上一次课，后来就换新老师了。张老师给我们上课呢，老先生没有文化，但是呢，喜欢相声表演，而且有很好的造诣，又给我们教课呢。我们教室有黑板，有粉笔，老师就愿意写字儿， 老 师说啊，我们啊。相声演员呀、就是不穿戏衣的演员，老师没说行头，怕我们小朋友不懂，就说不穿戏衣，在台上表演的不能有毛病。老师说到这儿呢就想写板书，想写毛病两个字，老师是文盲，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毛病的毛就一笔两笔三笔，写第四笔的时候实在写不下去， 那钩没拐上来。 对，他还转过头问我们孩子们，这个毛是朝哪边拐呀、 老先生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啊， 我接触第二个老师叫张善曾，张善曾先生是当时相声界为数不多，应该就这么一两位吧。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相声演员。 哎呦， 他是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英语专科毕业，这太少了 啊！就跟咱们的这个很多的老艺术家，这个民间的艺人不一样。 他能受到能读几天小学研就算不错，到高能上中学那就算高学历，像马三立先生上过中学，那是高学历了。 是， 这位是张善曾先生，大学专科英语专业， 嚯、 而且老师英语还很好。这个给我们上课一下，我们这个文化咱的毛朝哪边拐我们都知道。张善曾先生呢从3年级开始教到我们6年级。又换了老师了，换了马桂荣老师了。马桂荣老师呢是中国相声界的相声教育家，很多的青年演员在他的童年时期都受过马桂荣老师的教育。您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我王月波，王磊，徐德亮，孙越，李然，高晓攀，张伯鑫，王维，连续，就是您数得上来的，就是咱们北京在地的青年相声演员几乎都受过马桂荣老师的教诲。 哦，跟马老师算这都是算师兄弟。 对对对，从、 啊、 和马老师一直学到高中， 学到高中， 后来呢再接触新的老师，就该出现拜师这样的这个情况，因为学的时间很长了。我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拜的第一位相声老师是赵小林老师。 赵老师， 赵小林就是小的时候这个胖哈哈瘦西西，北京电视台那个七彩里边那个胖哈哈，他叫赵小林，是中国的相声作家。赵小林老师的名字您可能不熟悉，他说他创作的相声作品您肯定知道，像牛群冯巩说的那段一个字顶一个字说成语，说到诗仙四画，那段是赵小林老师创作的。还有这个姜昆、唐杰忠二位老师，李金斗这个陈永泉老师说的省略语，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先生说过的换包装都是、就是那里根 sorry 千祥归王 啊， 那个就是赵小林老师创作的。 哦， 马国荣老师呢也是当时职业相声作家，女性，她创作的像什么《鱼儿问答》，高英培、孟凡贵说的，还有这个姜昆老师演的《明春曲》，马国荣老师创作的，都是相声作家，也是相声教育家。后来到了2006年，我再拜师就拜的是王千祥， 王千祥老师啊。 后来再拜的就是这个京韵大鼓的老师，也是2006年拜的杨凤杰老师 啊。 这现在呢是有三个师傅。 三个师傅， 对对对， 这个老师就太多了 啊， 就是我个人的师资力量还是很雄厚的， 非常雄厚，得到过多位名师的指点， 是是是，因为从小接触嘛，因为接触的先生也多一点，尤其咱们北京的这个曲艺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没错， 接触的大家太多了， 嗯，而且您就是北京人。 哎，对，你这么巧，我是北京人。哎， 这么巧，您是北京人。这个，从小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发自内心的也喜欢这个。 哎呀，上幼儿园的时候， 上幼儿园就喜欢，就是嘴不能停。 不是不是 啊， 真不是那种爱说话的人。小的时候特别老实，我就记着我上中班的时候 啊， 这老师就问谁愿意给小朋友讲个故事啊？哎，我就特就不能说傻，就是特实在，就把手举起来了。老师，我能讲，但是。举完手之后呢，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讲什么， 对、 啊， 讲什么呀？就讲前一天看的动画片 啊， 就看那会儿看的动画片就是这个那个《聪明一休花仙子》 啊， 哎，就讲这个动画片，哎，讲一天，第二天老师说谁能讲故事啊？我又举手了，哎，打这开始我就是每 讲第二 下午我都要给小朋友讲故事 啊， 就从小学中班开始。到大班的时候就一直就连贯着在讲故事 啊， 等到大班的时候呢，我爸爸给我买了盘磁带，刘宝瑞先生说的单口相声， 哎呦，单口相声大王 啊， 嗯， 郭全宝先生说的单口相声， 嗯， 一个那一盘磁带里边刘先生说的黄半仙 啊， 郭全宝先生说的三进士还有劝架， 劝架， 就会这三段相声， 三段， 这三段相声来回说 啊， 就是这样。小孩讲刘先生那段黄半仙很长的， 是 50多分钟的，那我可能10分钟就说完了 啊。对，您说到这儿的话，刘宝瑞先生的，我应该是他那山东斗法，是不是？ 山东斗法，对， 是吧？那山东啊，那个是我非常喜欢、印象深刻的一个作品，也是从小就听， 是不是？ 啊啊，从小就听。但是我估计吧，我这没您那个胆量，就是您还是完老师我来给讲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完一讲这么多年，然后我就是搁墙角默默的听。啊，完听那会儿不写作业，然后不写作业呢，后来就给我气的把匣子给我摔了。 嗨，哎呦，我们小的时候，因为老师受过高等教育嘛， 啊、 一再强调学习不好的同学是不能学相声的， 是吧？ 就老师督促我们都得好好学习。 嗯， 就是我们为了把相声说好，就必须好好学习，就形成这样一个状态。 啊， 所以我们这几块料呢，还都受过高等教育。 哦。那就在这么多年，就是接触了这个，您刚刚也提到了，在北京这个曲艺啊，这个相声这个环境非常好，然后又接触了很多位老先生，很多位大师，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确立了，我以后我一辈子我就干这个， 没有， 也没有， 也糊涂过，就是 啊， 不知道。不知道做什么。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班主任说的，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吧？ 啊，这个好好学习，将来最次了也是去文化馆当一个文艺干事， 那挺好的呀。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才确定方向。小的时候就是、 哦、 就是同学说我要当老师，我要当解放军，我要当警察。 哎，对， 我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不这么说都不行，老师说你就说你当演员吧，因为你说相声、 啊、 就这么规定。但是小的时候是迷茫的，大学毕业之后也迷茫过。 嗯嗯， 我往哪个方向去我也不知道。 哎，但是我知道您这个大学好像也有点意思，您学了一个叫考古学这门专业。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修复专业 啊，文物修复专业， 对，就是学考古的 啊，学考古的， 对对对 啊，这个也是故事，来您给我们讲讲吧。 这个就是 怎么会对这感性喜欢 喜欢 老东西老物件，对这个比如传统的这个文化，我们一些过去的事情，这个东西感兴趣， 其实就是为了丰富自己， 还是为了自己，因为就是我们说相声包括曲艺的，就很多都是老的东西， 对对对， 也是为了就是在这方面就是算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途径和方向。 我可能偏科偏得特别厉害、 哦、 我上初中的时候地理历史生物，就这个从来老师就没看我好好听过课，就老师看我啊，拿一个那个讲那个陆地的时候，看我拿一大头针儿，我扎那陆地。老师说你怎么不好好听啊？你上来，你把刚才我说的那些，我就嘁哩喀喳全能给复述下来。我几乎不复习，然后就能够考的成绩特别好 啊！ 就是我这三科的成绩，我永远能排在全年级的前三。就不好好学也能学特别好、 嗯、 但是什么学的不好呢？数学学的不好， 嗯， 数学复数倒数分不清楚， 哦，哎呀， 英宁老师、 啊、这是初中的时候啊，等到高中的时候就又好了 啊，又好了， 又好了，可能就是我那智力开化的时候，可能就是后来才好的 哦。就是您其实现在吧才给我提供了一方向，当年我不认识您，当年我要认识您呢，就是像咱们这种文科好的数学不太行的，咱可以说相声的。啊， 这个就其实就是喜欢 嗯，还是兴趣， 就历史去学习去，因为这个即便是学文物修复学考古也要学很多的历史的课程， 没错， 而且这个北师大的这个历史系也很强，老师呢讲的也特别好，而且我们尤其学断代史，学到我有兴趣的时候，那真的是追着听。我们同学也是眼巴巴的听着老师讲，还有去录音的，就真的是很认真。学习气氛还是很好的。虽然说我很遗憾我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同学，有现在就是在做文物生意的， 是吧？ 但他们真的是。就是学有专长， 啊、 而且 我明白啊。那比如说现在您呢，您比如说我给您拿一物件，我说宁老师来，您给长长眼，然后您也能给说出来个一二三。 你比如说是瓷器吧， 瓷器 让我说出一二三呢，这个能说，但是前提是必须把它砸碎了， 必须把它砸碎，这成本有点高。 我特别就是受教育的一个事儿，就是上学期间呢，老师说你们可以去尝试的去捡一些瓷片，自己做一些这个锻炼。那时候呢，安定门五道营那儿正在拆那个平房区，就是城市改造，然后建那个绿化带，建那个这个文创园，有很多的，也别说很多啊，有五六个拾荒人就去找一些铁呀，或者找整的砖呀。哎，我也在那儿翻的。一会儿那拾荒的人问我小伙子，你跟着干嘛呢？我说啊，我是学考古的，我在这捡那小瓷片，捡小碗底儿呢。哎呦，我可没想到啊，孩子，你等会儿，他就跑得老远，拿了一个特别破的一个塑料袋，说啊，我呀捡了几个小碗底儿，我也不知道干嘛用，你就拿走吧。我们都没文化，拾荒的能有什么文化？你们好好学，你好好学啊。把这看明白了，就不辜负我把这小碗点给你，我特别受感动。一个拾荒的人，他可能没受过教育，但是他渴望受到教育，他把这几个小碗底给我了，我就觉得我一定得把这个，就是我喜欢的这个专业，我从事这个事业得干好了。 给他学通了， 激励我。 我 就使劲的去捡碗底儿。确实捡到过。 还不错的， 对对对， 啊！ 但是这个也是要付出一些代价。你比如说那会儿修那个大石栏的时候，挖了很多的坑，大石栏那儿呢，底下碎的那个盘子有的是，碗底儿、盘底儿都有。我就走在那坑底下去，还得在人家就是这个，人家监保证安全，不让人家进去走去，我就得出溜爬在底下去， 对，敲摸 的，完再上来 啊。 但是确实有这个出危险的 哦， 所以就后来老师说不许那么捡，那么捡就是磕着碰着怎么办呀？我就小心了。 这是当时跟这个大学专业有关的这个一段故事。 对对对， 啊， 这个我印象极其深刻。 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现在，哎呀，这个跟英宁老师这个聊天，就感觉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啊。对，现在呢，我们必须得进一段这个半点的报时，大家不要走开啊，锁定我们的频率。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英宁老师来聊他的这个人生故事，关于相声的故事。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 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啊，英宁老师，来吧，英宁老师。 啊，各位收音机前和这个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嗯，我就从来没嫌我们这半点长过，我就老嫌他短，啊，他短了之后，我就得多说话呀，对吧？但是您来了之后，今儿我就嫌他长，我得赶紧说话。 没有，啊，我可能原谅大一些。 赶紧来聊啊！刚才我们就是聊到您这个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学的考古学啊，您这个淘腾那个瓷片，然后后来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是接着说相声啊，是我这干嘛呀？就到您那时候了。 对，就开始迷茫的时候。也在电视台做过主持人，也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当时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过编辑，空中笑林。 哎，对，哎呦呵， 做过很多年的编辑。再后来呢，因为还是想和相声更近一点，不管是做主持人还是做编辑，都和相声很近。后来去了鲲鹏相声网。 鲲鹏相声网。 姜昆老师那个相声网。 嗯。 再后来呢，就成立了自己的相声团队，说相声了。 兴业相声会， 兴业相声会馆 啊， 这个兴业相声会馆呢，2011年成立的， 嗯， 成立虽然晚一点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 好饭不怕晚，没错，酒香不怕巷子深， 对对对对，这个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了， 哎， 这个我们这几个人呢，都是北京小孩 哦， 当时成立的时候，有李菁，有岳波，有徐德亮，有王磊，有我。还有何云伟老师，我们几个人成立了兴业相声会馆，演出呢老中青三代，每周最一开始是每周五每周六晚上两天，后来呢因为剧场多了，我们就变成了就是每周六每周五，还有其他的时，现在好像是演出的时间挺频繁的，因为我参加的只有那个我们那个主场的演出，其他演出都让青年演员都去实践了。还不错，而且呢是从区里的领导到我们主管的文化部的领导都到我们的相声剧场私访过。这个我们曲家协会的领导，北京市的中国曲家协会的领导，还有这个文委的领导，还有确实是 文化部啊、中宣部的领导都去我们那儿听过相声。 嗯， 最后给北京所有的小剧场做了一个评定。 嗯 嗯，领导就说了，周末相声俱乐部、北京兴业相声会馆这两个剧场是老中青三代所有人都可以同时听相声的剧场 啊， 就是没有那些，就是比如说我和我父亲一起听相声，可能这个 听不到一块儿去， 这包括我也想乐，我爸爸也想乐，都乐的时候都会很尴尬，或者说一些很敏感的词汇，我们那儿什么都没有，就是本本分分的说相声。 嗯， 就是坚守这个相声的阵地。 嗯， 坚守真相声的阵地。 嗯 嗯，所以呢还不错。 嗯， 尤其今年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对不起啊， 嗯，没事没关系。嗯， 今年我们年初的时候全国巡演30天走了23个城市。 哎呦，这个强度可是够大， 非常大，几乎是一天一站。老中青三代演员都参加演出了。不光说观众们喜欢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团队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团建。 嗯， 互相呢感情加深了，业务气氛更浓了。 嗯， 我觉得收获特别特别大。 嗯， 非常非常 30天23个城市， 23个城市。而且呢有的城市呢让我们想不到，你比如说珠海啊，很远很远了。 没错， 北京的我们想象的相声环境应该不是特别理想。 对， 我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大年初六开始全国巡演。 嗯， 在出发之前珠海的票已经全卖光了，我们没想到。 哦， 我们每一场演出会有10张工作票，就还没出发，珠海的演出还在后边，还在3月的中后，结果珠海那边来电话说，您那10张工作票能不要吗？我们都得卖了。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 绝不吹牛 啊！ 就是这个，在南方的相声环境，在宁波也是这样，没出发呢，票卖光了， 啊，非常火爆。 对啊，想象不到的，就我们认为那边的相声环境可能不如北方、南方啊，那儿的观众特别喜欢听相声， 是吧？ 然后我们还赶上过送玩具。 啊，这不都这个这不是喜欢，不都是送花吗？给自己喜欢的这些， 而且就是现在就是那种青年的观众会给青年的演员送玩具，那种表示一种友好啊。 啊， 我们这种说传统相声，当然也有很多新内容啊。 嗯， 这些演员大家，我认为大家可能不会给我们送玩具。哎，我们没想到，在山东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共12个演员，人家准备了12束鲜花。准备了12个毛绒玩具， 嘿， 没想到，哎呦，我就只能说谢谢人家，谢谢人家。后来我就跟大家商量，我说咱这样吧，咱就借花献佛吧，人家对我们表示这种喜欢的这种感情，我们用这个玩具再谢谢大家，就把这玩具送给现场的观众，特别好笑。 嗨，我还以为送的是小猪佩奇呢。 哎呀，那咱们的年龄段还差不多，我也看这个， 是不是？对对，因为这个小玩具啊，这个 IP 形象最近可能是比较火。 对对，小粉。 对对对，小粉啊，那就是除了这个，这么强度大的演出，然后还有您看，比如说这个很多晚会啊，您还有主持，包括其实。舞台您也有节目， 这个娱乐 是吧？娱乐72变， 10年 啊，对吧？就是工作的这个强度还是非常大的。 是是是 啊， 我说一个真事儿吧。 啊，您说， 就是我和王磊，我搭档王磊， 嗯， 英宁、王磊、王玥波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三个人互为搭档。 哎呦，真难得 啊！这个对，就像您说的，难得，就是我老先生说的，这哥仨在一个碗里吃饭，打有相声那天到现在，几乎没有。就我们哥仨在这一个碗里，就是我们仨谁跟谁演，谁跟谁搭档，谁捧谁逗，都没。小的时候我是给他们俩捧哏， 哦， 就是现在，这个他们俩都给我捧哏了。小时候就17岁之前，在我认识李菁之前，我一直是捧哏，从小的时候是学单口相声，等接触老师之后，我就是捧哏，一直捧到17岁接触李菁了。我和李菁认识了，李菁说那个。已经唱快板，不说相声，而你给我捧哏吧，这我才 逗哏开始， 嗯， 以前都是给王磊、岳波捧哏，我们仨人一直合作到现在。我和王磊演出的时候，就是北京文化局有一个星火工程演出， 嗯， 就是到北京周边的郊区去演出。我们去的那个地儿呢叫奇峰茶，我记得在怀柔啊，就是在这个山尖上有一棵茶树，就感觉是候鸟过来的时候，去奇峰茶演出去。我们演出的时候是2005年的事儿，9点开始演出，演到11点结束。然后那个现场那个观众老乡乡说能再多演会儿吗？说我们这10年没来过文艺团体了， 哦， 您再多演会儿，让我们多看会儿吧。因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就中午饭一定是在车上吃，然后赶到下一个村去演出，那就多演会儿吧。我们演到12点，又多演1小时。 嗯， 这样的演出一天呢，最多的时候一天演过5场，就凌晨5点集合就走。 嗯 嗯， 演了5场，演到下午4点的时候，王磊困了。但还得演出啊， 对呀， 实在太困了。 嗯， 我们这节目呢是打灯谜猜谜语，应该是说妈我要撒尿这个词儿 啊 是我要尿尿那个词儿，妈我要撒尿。结果王磊太累了，就在台上就说了，妈我要睡觉、啊、我说你睡吧。 那这个时候这 心里话说出来， 把心里话说出来。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其实是不是也没听 说，台下不知道我们说的，以为就说的是正确的词儿呢、 啊、 不知道啊。还赶上过什么？赶上突然下大雨，我们在房山演出，晚上演出，就是我们俩正说着词儿呢，瞬间啊，就是那雨是滴答滴答，哗，就这样了。 哦、 oh. ，就是我们俩一点防备都没有，就滴答滴答的时候我说词儿，哗的时候是王磊说词儿呢。王磊正在说台词儿的时候，就底下的观众瞬间就没了。然后我就说句：“去你的吧！”然后我就下来了。王磊愣了一下，也下来了，因为这完全演不了了，这雨太大了，就跟泼水一样。 嗯， 这我们经历的事儿。 嗯。对，这尤其是这个这观众朋友们，这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能让大家淋着， 对，不能让大家冻着。 我们小时候跟李菁去演出，就在密云那儿演， 嗯， 在丰台那儿演出。 丰台， 春节期间演出下雪，我们俩呢穿大褂，这样里边还能穿得厚一点。但我们说的时候呢，雪就逐渐大了。这相声再短再短，这种下乡的演出你也得说15-20分钟。等我们说完了之后啊，我就跟李菁开玩笑，我说咱俩都成军官了。李菁说：“为什么？说肩膀、脑袋全是白的，就雪都堆满了，穿的又厚嘛，这肩膀又宽一点，全是雪，就一人顶一小白帽盔。观众可以打着伞听，但是观众都没走，那么冷，观众都没走。 没错， 那我们也不走。 没错， 那还有很多的老艺术家，那这个古文乐老师、评剧艺术家，那。”也是那样的认认真真的演唱，刘玉玲老师，河北梆子艺术家，也是那么演唱。而且就冷的时候如果还用伴奏，当时还有个别老师用伴奏带，就这伴奏带啊，就冻的已经就转不动了。 那还在演呢 啊、 那就我们的父辈，像我师父他们一辈演出，那受的苦更多了，就我们这都不算什么、还有汽车呢， 是吧？ 应该知足。 哎呦呵，您说的这真好，这也让我想到了一词儿啊，就是叫做这个戏比天大。 是 啊，是吧？就是作为这个，不论是我们曲艺演员也好，相声演员也好，我们在台上一分钟的时候，就得全心全意的为观众着想，让观众开心，为他们演好。 您说这个又让我想起一个事儿，这是对我就是近些年来一次极大的触动，就是今年2018年年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搞那个新年音乐会， 新年音乐会， 新年音乐会呢，第一个节目除去那个序曲之后，第一个节目是这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老师唱两首她唱了一辈子的歌， 嗯， 一个是月光下的凤尾竹，一个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和于老师啊关系特别好， 嗯， 而且呢就是又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那天演完出我就赶紧去剧院去找于老师去。到了剧场的时候是5点过一点，晚上7点半的演出现场直播，有交响乐团伴奏。于老师助理就说英老师，咱们等于老师唱完了咱们再来行吧。我说怎么了？说于老师特别紧张。我说这俩歌于老师唱一辈子还紧张吗？说现场交响乐团伴奏，交响乐团给民歌民族声乐伴奏难度特别大。我说我不理解，我说这不就按着谱唱，就是给人伴奏吗？说没有那么简单。 我说好吧，我那别给于老师捣乱了。我就在现场看于老师演唱，当时于老师82岁， 嗯， 这必须是真唱。唱完这两首歌，我们到后台见面，于老师特别高兴。然后回到休息的那个房间，于老师拿起那个 iPad 就说：“现在谁也别说话了啊！”把他自己刚才演唱的那个视频连看了三遍，不许说话。看了三遍之后，哎呦，今天唱的还是不好，这儿还是有点小遗憾。然后我说您82岁了，我说82岁的一位长者，交响乐团伴奏现场真唱还是现场直播，延时就5分钟。 嗯。 我说这个多么大的难度，我说谁都会理解，我说28岁的声带跟82岁的声带那控制肯定不一样。 没错。 于老师说不行，咱哪能有瑕疵，对不起人家，我又是第一个节目。 嗯，老艺术家对啊， 就是他在他看这两首歌看的那三遍的时候，谁也不许出声。当时现场就是我、于老师的助理、于老师的儿子还有于老师，我们4个人谁也不许说话。看完了，好，聊天吧。 啊、 哦，太认真了， 必须佩服。 我的老师王天祥老师也是这样、 啊、 为了一个京剧的动作买了几十盘 CD， 几十都是一个，就几乎是后备箱都装满了。 嗯， 就是他要的东西太认真了，就是我们青年人和那些老艺术家比差得太远了。 嗯， 太远了，没有别的办法，人家也是一点点努力过来的、 嗯、 谁都是从那一张白纸开始的。 是、嗯、 那怎么办，那就自己努力。 嗯，就我觉得这个老艺术家的这种精神是一定要传承和发扬的。 对对对。 然后无论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曲艺也好，相声也好，其实我知道您也同时在做就是很多的这个曲艺相声方面的推广的一些工作。 是，我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啊。 我也在努力的工作。2016年开始就是尝试着做着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海外推广，到去年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个，也是对于曲艺来说我算是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就是滑稽大鼓，我去把它挖掘整理，把它搬上舞台。 嗯， 就是至今就做这么两个事儿。 哦， 嗯，这个先说这个海外推广吧，主要我把重心都放在了我们的宝岛台湾 啊、哦、推广到台湾。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台湾、嗯、我从2011年开始去台湾访问演出，到此时此刻，2018年我去过16次。 哦， 还不算太多，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去过100多次，就是真的是就 没跟那儿买一房子。 哎、没有，我要向人家学习。 嗯， 去台湾去接触小朋友，我2016年开始自费去台湾去做这个传统文化的推广。 啊、 哦，这个听，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那么大的勇气。就 自费去做这件事情，难度应该还是很大的。 对呀、啊嗯，自费去之后，当然最后人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不能让您自费，人家把我们的机票、把我们的住宿解决了，最后还给了我们一点讲课费。我们讲了7天，早上9点开始讲课，讲到晚上5点下课，晚上免费给同学们辅导，讲的全是曲艺的知识啊。最后我们每个人分了100多块钱人民币。 嗯， 就还算不错，还算有偿的呢。 这嗯嗯， 您想7天这么高强度的，3个老师没有人停下，讲了7天，再回来的时候，我在新竹给同学们辅导，到台北我发整整烧高烧一天。 哦， 高烧一天，我就在床上躺着，就老人家家长还希望我们去参观游览，我说我也来过多少次台湾了，我说我不玩，您玩去吧，我就躺在床上。被子褥子全都湿透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出那么多汗，就是我印象极其深。 这发烧嘛，可能正常。 对，就是发就是已经百忙了，我就怎么也待不住，怎么着都不舒服。但是坚定信心，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这个手机里边就是台湾朋友给我发的微信，什么时候还来啊，你在讲课的时候一定告诉我们，我们也想学。16年我去了4次台湾， 2017年去了5次台湾，2018年呢，我觉着我今年最少最少我可能也得去4次台湾。现在定下来的行程是1月的、5月的、9月的，这至最少啊，九月以后还可能去，完寒暑假假期要去，这就是确定的，但是没说准时间，不算数啊，至少是这样的状态。那么接触到的台湾的小朋友更让我们感动，我们选中的小朋友都是喜欢相声的，但是不能光学相声， 对， 也要学快板，也要学能唱唱些其他的曲艺形式。我们一个老师叫郑丽文，是天津市曲艺团80后的这个三弦演奏家伴奏员，全班上大课，郑老师呢从每个同学这走，选出几个声音条件好的，听着音准比较好的去学岔曲的演唱。有一个小伙子声音条件不是特别好，哑嗓子，他没选他。结果我们到北京，就是到北京的当天，我们就收到一个小小家长发来的那个视频，老师，这是这7天上课之后，我的小孩学的岔曲儿。哎呦，这不是我们选中的孩子，小朋友能够很好的把一个岔曲儿，因为岔曲儿是100多年以前在北京皇宫里边传唱的流行歌曲，当时的流行程度就参考现在的什么双截棍呢、菊花台呀、就是旗人、满族人都会演唱，那么小朋友能唱到这么认真这么好的程度，我没想到。后来郑老师就给这个小朋友单加课，怎么加课呢？老师在天津，学生在台湾，就是靠微信。微信不是有一个 视频 的限制 啊， 不是视频，就是发一点儿，老师我唱的，然后老师给纠正。 哎呦， 就是一点一点，就1分钟之内的小唱句，一个一个说，老师就一个一个字纠正， 一点一点抠， 就这么抠，抠了之后，半年的时间，这个小朋友就成为中国曲艺历史上第一个能拿着八角鼓唱单弦唱岔曲的纯正的台湾小朋友， 真棒， 特别好。而且这个小朋友参加全国的曲艺汇演，这个评委啊，这菊萍姐姐啊，戴志成老师啊，就问我，英宁，你说实话，这孩子是台湾的小朋友吗？我说，要你要不信让他说话，小孩一说话就台湾腔 啊，对对对， 哎呀，大家喜欢的了不得。后来我们几次的这个两岸的交流，这个小朋友都有突出的表现，就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一定要把这个曲艺的种子在宝岛台湾好好的让它生根发芽。现在我们台湾岛所有的位置我几乎都到过，而且就是我还去过台湾的山里边，台湾山里的小朋友更愿意学习相声，更愿意学习曲艺。说老师，我们的父辈一辈子没离开过山，可能我跟您学习了这些语言的训练，学习了相声表演之后，我能有机会去高雄，我能有机会去台北，就他们就这种说能去高雄能去台北，就像去北京就像去纽约一样，就他们对这种城市的渴望是这样的程度。我说那老师一定好好教， 就在这 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学生都这样，这老师责无旁贷，就更没有什么退路，我去偷懒儿，我去偷奸耍滑，就不允许这样。 这是您， 就是我对台湾的情怀，就更喜欢台湾了 啊。这是您讲到的刚才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孩子的一个例子， 是，而且这样的小朋友多的是，就不是 说 他一个人 啊， 有的小朋友就是说他在台湾学习一段时间，家长有条件把他送到新西兰学习去了，然后家长就跟我说，老师，我们孩子虽然不在台湾也没在大陆，不管在哪儿我们都要好好的跟您学习。还有哥哥学习，弟弟也学了，而且弟弟学的速度比哥哥还快，就哥哥会的段子弟弟现在全会了，这让我们就特别有信心。 其实我觉得青少年中小学生学习曲艺，除了对他们的这个无论是语言的训练啊，还有包括就是表达呀，更多的可能能在这方面学习我们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对 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然后您觉得就是在您切身的体会当中，您觉得还对孩子们会有哪些帮助？ 您比如说啊，我因为从小就是和老师学习，后来我自己也教小朋友们学习曲艺， 最大的特点就是小朋友们通过学习曲艺，发音准确，善于表达， 善于表达， 敢于表达。这个敢于表达就是敢于站在众人面前，我倾吐我的心，倾吐我的心声，而且呢，语言准确。有的小朋友说话会出现，嗯，老师吧，后来我呢就看见他们，嗯，然后嗯呢，就他会有那些释放紧张情绪的语气助词。那么通过语言的训练，这些语气助词会少很多，甚至没有。 嗯， 那些无用的小动作，揪揪裤子，拽拽衣服，挠挠脑袋，抠抠鼻子，这些动作也没有了，留下的就是端庄大方，语流非常流畅，语言表达非常准确的干练的小朋友。 嗯， 这样，这就是通过我大量实践，孩子们家长反馈给我们的。 嗯， 就是小朋友就说，老师，我通过我们孩子跟您学习之后，学校活动他参与的特多，主持什么班会，主持升旗仪式，然后学校有演讲，有故事比赛，有说相声，他都能参加了，而且就是不用老师推荐，他自己也跃跃欲试了 啊，都变成了当年您小时候那个样子。我要给大家讲故事，这事儿必须得我来。 是有点这个状态 啊， 家长也特别高兴，也愿意让孩子们多学习， 没错。 而且呢，这个传统文化需要我们青年人去推广，需要那些祖国的花朵们去继承， 没错。 他们要多了解。我也是在几次这个活动上，我也呼吁过，我说保留保存，好好的保护地方语言，让小朋友们要学推广普通话，同时也要保留地方语言，它是文化的标志， 没错。 再一个，让小朋友们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喜欢相声，听听曲艺，看看京剧，练练毛笔字，都是对一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集大成的这些东西的去传承，去了解，哪怕你只是了解。 嗯 嗯， 嗯， 厨艺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错。 你喜欢烹饪，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想法。 嗯，对， 小朋友们应该学，当然我们青年人有责任去把它推广。 嗯， 我们得真爱。 对，其实如果放大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在啊这世界上的一些地位，包括伴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更多方面的发展，包括科技的进步，其实越往往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拿出来之后，那才是世界的。 有强大的文化自信， 没错， 是根基， 没错。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好了。然后时间，我还是感觉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对，现在时间来到了9:58，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说再见了。然后在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再次说一下，就像英宁老师提到的，大家多听相声，除了能够开心，对吧，开心了之后大家身体边棒吃嘛嘛香，然后呢还可以更多的了解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名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我们的青年朋友们， 因为我们的文艺作品传达的都是正能量， 没错。